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姐，后日就是太后寿宴了，咱们什么时候把寿礼送进宫？ 按规矩，太后天子大寿的礼物提早就得入宫封库，当然品阶较高的朝廷命妇有资格将礼物送到慈安殿给太后过目，若得了太后青睐，那自然对和服有益。内室里，任安乐换了一身墨绿百褶裙，将头发高高竖起，闻言道： 今日太后在慈安殿接见命妇。把东西带上，我们进宫。 好。 小姐，也带上我呗。 你的性子入宫不妥，留在府里看家。 说完，任安乐大踏两步出了内室。苑琴知道苑叔入宫那纯粹是为了看好戏，安慰地看了苑叔两眼，嘴角一抿，跟着任安乐跑了出去。苑叔被孤零零扔在角落里，满脸沮丧。窗户被推开，龟息倒挂着出现在房外。 哟，被丢下了？别愁，我陪你玩。 苑叔抬头，神情冷冷静静的，随手从荷包里抓了一把瓜子仁，朝窗外地上扔去。 去，自己玩，别来找我。 他拍了拍手，慢悠悠走出去了。龟息额头又抽了抽，只觉得这对主仆惹得人挠心抓肺的功力倒是传承的十足十。再过一日便是太后六十大寿，在云下上如此年龄也算得上高寿，更何况太后身份尊贵，更是皇家祥瑞。这几日慈安殿里请安的嫔妃命妇不知凡几，送来的贺礼更是一幅比一幅珍贵，一家比一家稀罕。这不，位置晌午，慈安殿里就坐满了人。 太后万福金安。 一众妃子妇人笑得和气融融，太后端坐上首，微仪慈和。突然殿外回禀声骤然响起： 禀太后，任将军求见。 侯，宣他进来。 太后只是愣了愣，然后噙着笑容摆了摆手。齐妃的脸色微有难看，交叉相握的手紧了紧。朝廷命妇齐聚的时候，一朝将军求见，何其不妥。慈安殿内突兀地静了一下，各命妇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才猛地回神，是女将军任安乐来了。一时间，在座的嫔妃命妇皆不由自主地整理裙摆，扶扶头上的金钗不摇，做得端庄而又仪态万千后，方才朝大殿门口看去。能让陛下亲自定下的太子侧妃，实在值得好好瞅瞅。在座的几乎是大境品阶最高的诰命夫人，他们眼光之挑剔，甚至不在那些入主朝堂的大臣之下。小太监话音刚落，一道利落的身影就走了进来。步子不是一般贵女小姐的小碎步，不急不缓。一开始殿内的命妇们还说不上这是个什么感觉，待回过味儿来了，才觉得这任安乐的神态和家里那些位高权重的公侯将相们着实有些相似，甚至比高坐于慈安殿上的太后要来得更加从容泰然些。娴雅舒适的墨绿百褶裙，身上披着雪白的大氅，头发高束，露出光洁的额头，黑纹长靴踩在垫上，一声一声落在耳里，甚是爽利。最后当众人的目光落在那双倍儿有精气神的墨黑瞳孔里时，咯噔一下，齐皆一怔。难怪不是谁都能做那威震晋南的女土匪，官拜一品的上将军。这双眼睛也太有气韵了，让那张平凡的面容立刻便威仪尊贵了起来。任安乐立在殿中间，朝太后遥遥拱手行了一礼： 臣见过太后。 众人一愣， 这姿态虽大气，但太后面前竟敢不拜，任安乐倒也大胆。太后第一次在慈安殿接见任安乐时，他入京时日尚短，顶着女土匪的名头，太后便未在意任安乐的无礼，这次也不好计较，遂抬手了事。但心底犹自诧异，那时的任安乐粗鲁张扬，远不是如今的温雅内敛。 朝堂上一年光景，真能将人磨砺到如此地步？但好歹也算配得上东宫侧妃之位了。任将军正事繁忙，今日怎么得空来了哀家的慈安殿？ 娘娘后日大寿，臣为娘娘备了一份寿礼，愿请呈上来。 是。 任安乐摆了摆手，他身后立着的怨琴垂眼走上前，将手上端着的木盒呈到太后身旁的嬷嬷手里。怨琴气质娴静，眉目清灵，众人这才发觉任安乐身边的丫头竟如此出众，皆有些感叹，若是投生到好人家府里，这般仪态容貌定能惹得京城子弟尽皆相争。可惜了，只是一个丫鬟。齐妃朝嬷嬷手上那个不起眼的黑木盒子瞥了瞥。 能让任将军亲自送来慈安殿，定是稀罕的物事吧。哼，一个乡野出来的女土匪，能送出什么好东西？ 任安乐身份不比常人，怎么也得应付一下。太后笑得和善，正准备招手让嬷嬷呈上前来一看，任安乐却摇了摇头。 齐妃娘娘说笑了，不是什么贵重东西，只是陈文太后甚喜佛法，便亲自抄了几本经书，太后闲暇时可翻来一阅，当是微臣为太后娘娘祈福了。 任将军有心了。 太后喜佛众所周知，得的经书更是不少，这的确算不得什么大礼，但心意却也有点。太后歇了看佛经的心思，正待说些客套话，殿外的小太监又跑了进来。 太后，帝小姐求见。 这一声响起后，倒真是满殿静默了。众人瞧出太后眼底的笑意瞬时淡了下来，不由面面相觑。看来尽管这帝家小姐甘愿在寿宴上叩拜皇恩，接过帝家之事，也难得太后欢心。太后随意招了招手， 让她进来。 是。 小太监领了命，忙不迭跑了出去。殿外的脚步声徐徐响起，任安乐朝太后行了一礼。 太后，臣在兵部还有些事儿要处理，先告退了。 众人露出个意味深长的表情。听说任将军和帝家小姐的关系可不怎么好，如今又是这般尴尬的情形，确实不宜撞上。 也好，你先退下吧。 在寿宴的节骨眼上，太后也不想这二人生出事端，摆摆手让任安乐退下。任安乐转身朝殿外走去，正好帝承恩领着侍女走进来，见任安乐也在，他瞥了殿上看好戏的众人一眼，噙着笑容，姿态端庄典雅，主动朝任安乐迎去。 任将军。 哪知任安乐竟像是没看到他一般，步履未停，径直走过他身旁，就这么大模大样地出了殿门。帝承恩行礼的动作顿住，脸色僵硬，整个人气得隐隐颤抖。殿内一阵静默，就连韶华和齐妃也被任安乐的忘形弄得面面相觑，这也着实太无礼，太大胆了。 承恩，任将军性子不羁，任性妄为惯了，你上前来。 太后适时地开口，她对帝承恩和任安乐都喜欢不起来，便接过了此事。帝承恩清白着脸，强颜欢笑行上前，捧过心雨手中的托盘递到嬷嬷手上。 承恩为太后娘娘绣了一幅百寿图，希望太后娘娘能喜欢。 太后笑得慈眉善目，殿内的命妇使着老劲儿夸赞，一会儿便让殿内气氛重新热络起来。 帝承恩垂下的眼底满是嫉恨，望向殿外，眼中划过一抹异色。慈安殿外，苑琴跟在任安乐身后，憋着笑，神清气爽。任安乐瞅了他一眼， 很解气。 嗯， 他差点把温硕烧死在五柳街，还让我在化元山那个鸟不生蛋的地方窝了一个月，便宜他了。哎，明熙不是今日入宫吗？他在哪儿？ 啊，公子在御花园内等您。小姐，您约公子在宫内见面，是不是不太妥当？ 哎，不妨事。 任安乐摆手，领着苑琴朝御花园走去。花园石亭内，洛明熙裹着墨黑的大氅，穿得比任安乐更夸张、更暖和、更金贵，不时咳嗽两声，俊逸的脸有几分苍白。任安乐走近，瞥见他窝在一旁的木椅里，皱起眉。 怎么，一下雪就耐不住了？ 洛明熙身旁的贴身侍女递了一盅热茶过来，洛明熙接住抿了一口。 老毛病了。 他挥了挥手，递茶的侍女神色警醒，就要出去守着。任安乐看了那侍女一眼， 不用看得太紧。 是。 安乐，你想做什么？ 叙旧。 任安乐随意说道。他坐在洛明熙对面的木椅上，朝外面湖内凋零的荷叶望去，突然道， 明熙，你活了20几个年头，这辈子记忆最深的事是什么？ 洛明熙不知道为什么在帝家冤屈只剩一日时间的紧迫时刻，任安乐还会有心思把他约在最危险的地方，问他这样一个问题。他看着倚在木栏上的女子，很用心地思索片刻，淡淡笑了起来，神情温暖。 你出生的时候。 任安乐愣住。洛明熙性子清冷，十年前帝家出事后，他便很少见过洛明熙笑。任安乐一直以为洛明熙这辈子记得最清楚的应该是帝家满门被斩的那一日，怎么会是自己出生时呢？ 我出生时洛明熙只是个萝卜头，好像才8岁吧。他最深刻的记忆保存得可真久远。 那时大晋刚立，边疆多被北秦和东迁侵扰。我记得那年冬日，侯爷得知夫人要生的消息，从东江马不停蹄地赶回晋南，大雪落个不停，天地皆是白色。我爹领着我跟侯爷一起回府，刚跨进门，夫人生了你的喜讯就传过来了。大夫说，这个千金伴瑞雪而生，福瑞我晋南。侯爷那时真的很高兴，甭管什么喜庆的话都打赏。我爹踹了我一脚，我上前说了句恭喜侯爷。侯爷顺手把腰上一直系着的盘玉玉佩赠了我，还说。 我爹说什么了？ 侯爷说，以后你就是我妹子了，让我好好照顾你。那日帝家有后，侯爷开仓放粮，晋南普天同庆，走到哪儿都是笑声。安乐，我这一生最欢喜的就是那一日。 那一日洛明熙8岁，帝家女降生，她一生的使命也是从那一年开启。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